这条狗在主人去世后的9年里，每天都到车站等候主人的归来。2009年，这部电影被改编成了我们更为熟悉的版本《忠犬八公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影片当中的插曲《在日本》。韩国电影《奇怪的她》讲述了70多岁的老奶奶突然变成了20多岁的花季女子这样的奇幻故事。这部低成本电影在韩国一经上映立即获得了轰动，成为当年韩国票房最高的电影，并且呢也获得了很多电影节的大奖。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插曲《白蝴蝶》，这首歌曲呢是影片当中女主角演唱的。 奇怪的他改编的电影《重返二十岁》在国内上映之后也是口碑非常的不错。不同于韩国原版的小成本制作，改编版的中文版呢，请到了鹿晗、陈柏霖以及杨子姗这些非常火的演员，当然他们的表演也是非常的精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的明天》就是鹿晗在电影当中的真情演绎，这首插曲也推动了电影剧情的进展。 一个人走到终点，不小心回到起点，一个新的世界，此刻我才发现，时间没有绝对，直到有另一个体会我的感觉，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每一刻都像永远。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的许愿，好像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 界，每一个都想永远。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的许愿，好像多一点我们的明天。我问着还有多少时间在实现我们的预言，其实有个传说能将时光倒流，因为有一个梦告诉我，爱从不曾保留，才勇敢了我。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能许愿，好像 应该非常熟悉了哈，这就是《无间道》当中的插曲《无间道》。 这首歌曲呢由两位主演刘德华和梁朝伟共同演唱。这部被称为香港史上最经典的警匪片我认为应该是之一哈，有很多的警匪片也很经典。它在上映了之后啊，甚至连好莱坞都觉得非常的不错，对它进行了翻拍。被翻拍成的版本呢叫做《无间行者》，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马特·达蒙共同表演。他们把香港的故事换到了波士顿，并且获得了2007年的奥斯卡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个音乐就是电影当中的插曲。 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

今天的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由于白天有四五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左右，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可能形成的安全隐患。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北四环宝福寺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目前内侧两条车道可以通行，后车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翻拍电影当中的原声音乐。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我最好朋友的婚礼》上映之后就打破了美国浪漫爱情片首映记录，并且呢获得了第70届奥斯卡奖的最佳配乐奖。国内翻拍版本呢在2016年上映，由舒淇主演。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两首歌曲，一首来自原版，一首来自改编版。 You give your hand to me And then you say helloAnd I can hardly speak My heart is beating so And anyone can tell You think you know me well But you don't know me、No, you don't know the one Who dreams of you at night And longs to kiss your lips So hold your tight Oh, I am just a friend That's all I've ever been Cause you don't know me Oh, I never knew the art of making love Though my heart aches with love Your hand to me And then you say goodbye I watch you walk away Beside the lucky guy Oh, you will never know The one who loves you so Well, you don't know me 在你的门前，我的足我的，像彩色蝴蝶，静静地等待你出现。我带来满天晚星，火鸟儿轻声歌唱，想把你房间装修的和我一样美丽漂亮。今生的宿舍，我的梦想，明天要说再见。 2009年上映的《新娘大作战》也是一部口碑非常棒的美国浪漫爱情片，由美国影坛当时非常火的安妮·海瑟薇和凯特·哈德森共同主演。这部影片讲述了两个一起长大的好闺蜜，她们呢为了抢结婚的时机相互不让啊，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当然了，她们的竞争变成了影片当中的很多的笑料，配乐也是很轻松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电影当中的插曲《快乐》。 My door, cussing me out. Got laid off my job the night before. Can't figure how I'm gonna fix tomorrow when yesterday's still a mess. Can you tell me what's the point, man? It all seems meaningless. I wish that I could step away and breathe. This world's trying to swallow me. Clear away the clouds inside my head. Yeah.

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去现场就现在，抢票热线400-707-6666。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王府井工美大厦，老北京花丝首饰展销，宫廷传统工艺，传世精品鉴赏。 新娘大作战在国内也进行了改编，翻拍的版本呢，由杨颖 Angelababy 和倪妮共同主演，故事没有太大的改动，只是把背景从纽约变成了上海。这部翻拍版的电影呢，口碑并不如意，由于文化的差异，很多影迷表示没有办法接受电影当中一些情节的设定，但是这部电影的配乐全部选择了经典的英文歌曲，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比吉斯的《结婚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We both acknowledge why we came and fall. We take each other and walk through the open door. From the first time that I saw you to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I was shaken by your spirit. I was blinded by your light.And the world that I used to see is gone without a trace, replaced by your eyes and the smile upon your face. And I will not turn away, cause you might disappear. I was haunted by your heart, and I felt that you were here. And funny when the time is right, when lightning strikes, you're not alone. Baby, I will pray for you.Take tomorrow, I will lay it at your feet, and the two of us escape from the sadness of the world, from the thunder and the darkness, from the hunger and the hurt. You know I will remember when the mission that rings your name.